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整点的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好音乐当中。接下来的音乐旅程里边，陪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萧萧花。 花躲在花园里沉思，穿起了花衣服，花儿成了她的保护色。她买了多余的匣子，捡起了 confidence，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也风干了。我可以见他，他说打算要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然后再从你回忆根除。Are you falling love again? Then she said，等着花儿移动，掩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 Are you falling in love again? 某一天的那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他走在花园里沉思，突然间 disappear， 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他甩了橘子柳橙汁，单纯的多喝水，梳洗了挑染的发丝，也晒干了。我可以见你，他说打算要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但是 sad， 等着花儿移动，掩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But no，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走出花园，他穿着单纯的 T 恤。

接下来继续为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伊藤陈奕迅。陈奕迅是香港主流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在音乐上经历了一个由商业到不商业，由不自我到自我的过程。他因为流行音乐而被很多人所认识，在成名之后呢，他又用音乐呢来改变人们对于流行歌曲的理解。他可以把每一首歌曲的完全吸收消化，然后直接和诚恳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不要说话，来自于陈奕迅。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藏起来的 就依然这样习惯了背弃了寂寞绝望还有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面，我们总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某一个，后来我们才会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的谎。羽泉和苏慧伦的合作还剩下什么？ 一落叶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望了你要等好。 还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饮一份自尊，一尘落雨，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一路烟在 伤悲，一刻花决心，今后轮回。带幸福回家，我有一个梦，请你听一下。梦见在玩耍，还有21世的木马，想问你好吗，好想好久没回家，只想知道妈妈过得开心吗，别为我记挂，我一切都很好啊，就算累了也不算勉强，想问你好吗，度日如年的牵挂，想知道海的那边还好吗，不管海有多么大，心总是割舍不下，眼泪落下说声爱你妈妈，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7日星期二。国家旅游局四日称，全国5A 级旅游景区都应配备第三卫生间。第三卫生间是为了解决一部分特殊对象如厕不便的问题，包括女儿协助老父亲、儿子协助老母亲、母亲协助小男孩、父亲协助小女孩等情况。春节各省份的旅游收入排行榜出炉，15省份旅游总收入均超过100亿元，分别为广东、四川、湖北、浙江、山东、陕西、安徽、湖南、云南、福建、海南、黑龙江、辽宁、江西和重庆。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是因为太多纪念让你变，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是因为太多忍耐让心灵过于疲倦。我们都习惯善良，不习惯说出感觉。爱不能只有倔强，也不能只有妥协。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不能唯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知己将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退让，眼里泛泪光。你愿意像月光温柔地洒向远方，你前往的路上。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也冲淡了哀伤，拆了所有墙，天地才全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不能唯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学习将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退让，眼里泛泪光。你愿意像月光温柔地洒向远方，你前往的路上。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你冲淡了哀伤，拆了所有墙，天地才全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退让。你愿意像月光温柔地洒向远方，前往的路上。努力将爱情升华成力量，也冲淡了哀伤。天地才全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 福彩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语言是用来跟一切变换抗衡的，变换原来是永恒，我们唯有用永恒的诺言制约着世事的变换。不能够永恒的不是诺言，诺言是很贵的。如果你尊重自己的人格，爱其实是有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爱其实是一种震撼，也是一种无力感。爱是诱惑，也唯有爱 能够让你有力量来抗衡诱惑。张惠妹的解围。 告诉我这不算什么，这不过是讨厌你有过更糟的经验。告诉我什么是快乐，这是怎样的感觉，让我得到一些安慰。还是不明白陌生的倔强的伤害，总觉得什么都看不开。 谁会给我解围，让我不再辜负这世界。谁也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 这样下去值不值得，我也不想这样，谁不想有安全感。不想责备爱的努力，不想永远平凡，怎样才能走出这黑暗。你面得不到的爱，我看不清楚的未来，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 谁为我解围，让我不再辜负这世界。谁也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 辜负这世界，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谁为我解围？谁为我解围？ 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 全能的音乐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了多种多样的乐器，舞台的魅力他可以说出其不二，所以固有音乐顽童的美誉。庾澄庆的春泥。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一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一。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3度，廊坊阴，3度到-3度，首都北京阴，2度到-3度，晋陵天津阴，3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如何抢救溺水者。溺水者仍然浮在水面的时候，抢救者可以向水中抛投木板、竹竿等这样的救护器材，让溺水者抓住这些器具游上岸或者游上船。二，如果溺水者已经下沉水底，抢救者应该迅速地潜入水中急救。如果溺水者还在挣扎，最好不要从正面接近，以免被溺水者抱住而无法施救，甚至被抱入水底。抢救者可以从侧面拖住溺水者的腋窝或者下颌，然后把溺水者拖带出水面，并且采用仰泳这样的方法把溺水者拖上岸或者拖上船。溺水者上岸上船之后，不论他是否清醒，都应该清除他的口腔还有鼻子当中的泥沙杂草，脱下假牙，把舌尖拉出口外，松解衣领，以免影响呼吸。四，把溺水者以俯卧的姿势，抢救者两手把溺水者的腰部提高，头部下垂，这样能把呼吸道和胃中的水从口中倾倒出来，以保持呼吸道畅通。第五点，如果溺水者呼吸心跳微弱或者已经停止，应该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术，人工呼吸应该采用举臂压背人工呼吸法。六，如果溺水者肺和胃里的水在平躺或俯卧的时候都难以倒出，可以把他的双脚朝天提起，使其肩部、头部、双上肢下垂，就可以把水倒出来。或者由抢救者把溺水者托起，右手提起他的腰，左手扶住他的头，把他的腹部置于抢救者的右膝上，使他的头部和双上肢下垂，这样也会使溺水者肺和胃里的存水流出。采用以上这几种方法抢救的同时，应该始终注意溺水者的保暖，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尽快将溺水者送医院继续治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 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今天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憋住眼泪就跟憋住一句话很难说出来是一样的困难，明知道说了出来也许还会后悔，明知道说了之后呢，他再也不会像从前那么爱了，可终究还是没够忍住。要是那一刻能够拼命的把话憋回去，永不说出口，该有多好啊。溜溜的情歌，莫文蔚的翻唱。 橘红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拿着碗，懵懵懂懂的找，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遗忘被遗忘，相爱却从不在场，溜溜的时光，在模仿你受伤，没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床上。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的爱有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 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造就出了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苏打绿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了编辑的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一起来听到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 愁到底是什么，烟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我日的欢呼，又来折磨。 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丈量我力气，拉扯是多累，芳草无情，曾经想看了不明，如今化乌云，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古怪的脾气，离别也去，你执迷的犹豫，幻想清醒我孤独的身影，飘零雨滴，细看不是花絮，是点点泪滴。在现实的光海里低头想找你，却只剩倒影，我试着骗自己，要散也有趣，只剩下气温再无人聆听，不用回去，我的不甘心，乱哄的情绪，我自言自语，信仰无际，在感知会带伤心，该死的回忆，拉扯千万里，全是想你。 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祈祷，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平淡就算有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幻想这城市鲜花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惊喜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全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2月7日。